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翻嚟啦。咁咧就呢個係即係陸營啦，就乘機發難就話 林佳龍話得嘅喎。 佢話跟住咧，今日咧交通部咧又即係今日講啦。 林佳龍個交通部長啊， 係嗱。交通部表示，華航改名作業涉及29國的航權移動，困難度是較高的。咁佢就話啦，華航改名除咗涉及航權移動、機場時間帶動重新分配等議題外，嗱，依個其實就是話你改名，你架飛機華航本來飛緊呢個時段嘅。可能你 得冇問題，我再俾你重新再邊個 新公司，重新提傾過。你本來就係、是，譬如我哋就係 十點鐘起飛， 你 去到我度咧就夜晚七點。即係舉例啊，即係你朝頭早最黃金時間十點鐘起機，去到我嗰度咧就係第二朝嘅八點咁，即係舉例啊， 就你半夜先到。靚時間咯， 係啊，嗱，咁仲有你仲要去喺咩咧？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IATA， 大家成日都訂機票見到呢個。另外國際民航組織呢個就係咩啦？即係即係你傾航權之類咁樣 ICAO 報備好啦，但係咧。一個問題啦 ，IATA 北亞辦事處，即係屬於即係台灣嗰、那個個區嘅，嗰、那個總部邊度啊？北京係啦，你玩唔玩啦？有冇一班？好啦 ，ICAO 即係嗰個國際民航組織秘書長，即係總幹事啦，即係等於阿譚瑞德嗰啲啦，係邊個啊？大陸嘅。好啦，咁你點過依兩關先啊？咁你依兩關過唔到嘅時候，你就改名都嘥氣㗎啦。咁你嗱，你係要改咗名字去同人傾啊，定係同人傾完先改名？你唔改名，你人哋唔同你傾㗎，係咪啊？好啦，你改咗名字，人哋又唔同你傾，咁你咪白早係咪啊？ 嘥鬼氣啦！ 咁啊，呢個我哋已經話時間冇多啦，我哋仲有好多要傾啊。好啦，嗱咁啊，呢個。大陸媒體啊，東方衛視特約記者張京義一句 I am from Taiwan 惹起咗滿城風雨、 又是陸營咧就 炒陣 跟風炒 啊！ 好啦，咁啊呢位張京義咧就喺呢、這個白宮嘅記者招待會上面咧就講佢嗱，其實佢同佢向特朗普提嗰啲嘢咧係同疫症啊啲冚唪唥冇關係嘅啊！佢話咧就只係話問佢話咧。法國總統馬克龍啊，佢承諾歐洲會運送醫療物資俾伊朗。咁啊，呢個侵侵就話啦，佢話 I don't care 啦，我唔在乎啊。咁啊，張經義就跟住再問啦，佢話點樣去睇呢個桑德斯退出總統選舉呢件事？咁啊，川普咧就話咧，佢話佢冇真係退選，因為咧桑德斯手上有嘅係選舉人嘅票，而且咧奧巴馬。仲未有站出嚟公開支持拜登啊！好啦，咁你問下咧，突然間就呢、這個川普就問咯，問呢個張經義咯， 你邊度嚟噶？你邊度噶 ？Where you from？ 你邊度噶？ 咁張經義就隨口一答咧，佢就話：我 I'm from Taiwan。好啦，咁啊，喂，呢、這個東方衛視嚇、啊，即係好似係上海嘅 東 方衛視。咁你係東方衛視嘅記者，咁、你又話from Taiwan 嗱，咁佢咪台灣人啦、 啊？係嗱，本身嗱，因為張傑本身台灣嗱，阿侵侵咁問佢咁答， 冇錯噶， 冇錯嘅，合理啱嘅。但係一般喺呢啲記者會上面，佢並唔係問你邊個國家，係問你係邊一個媒嚟自邊一個媒體嘅，應該就係、是、你答嘅應該就譬如我香港電台嘅，我係呢個my radio 嘅。我哋應該咁樣答噶嘛？ 係咪啊？咁唔係話你個記者喺邊度？譬如 send 啊，咁嗰啲其實佢哋啲記者係全世界好多都好多地區嘅記者都有。 唔係，再補充就係呢位張津義咧，就係張經義咧，佢唔係一日半日噶啦，駐白宮嘅記者，入得白宮嗰啲記者咧。都是 很資深的， 好資深噶啦，佢差唔多 第一位華人， 係第一位華人咧，就係華人記者咧就入去嘅， 入呢個白宮嘅。 嚇，咁再過多幾日咧，即係差唔多啦嚇，佢差唔多有成十年嘅經驗咧喺白宮採訪。 同埋咧，佢係喺美國俾人 record 嘅，所以佢美國嘅特約記者，即係佢唔係喺大陸嘅即係東方衛視度做，即係當然佢嘅受聘機構係東方衛視啦，但係佢係唔使翻去東方衛視。 咁其實佢本身都係同之前啊特朗普問嗰、那個啊，你係邊間報館啊？我係衛視。咁其實之前都係衛視做鳳凰衛視做過嘅。 好啦，咁有人即係又係人肉搜查啦，搜查呢、這個呢、這個張經義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資料啦，我發覺佢的確台灣人啊， 雲林 係雲林人嚟嘅啊，雲林子弟嚟嘅。咁咧係政治大學新聞同埋阿拉伯學系嘅雙學士， 兩個系嚟嘅新聞系啊，同埋依個係 阿拉伯語 系。 咁啊，紐約大學嘅國際關係碩士，現擔任中國東方衛視嘅駐白宮記者，亦都係首位嘅華人嘅記者啊，白宮嘅記者。好啦，咁呢件事一爆出嚟之後，咁啊，梗係好多人孖叉啦，係嘛？喂，屌你咪你係受聘於呢、這個大陸嘅媒體嘅。咁你話 I'm from Taiwan， 咁有冇錯咧？咁佢真係冇錯嘅。咁佢 I'm from Taiwan， 我真係嚟自台灣噶嘛。 你個仆街飲我哋食我哋嘅，你就話，你又話你台灣。 蘇貞昌啊，佢話咧，張經義咧就應該要處罰。佢話唔係因為佢講乜嘢話，而係違反咗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喺中國共產黨嘅機關任職。罰錢大概10-50萬。佢再加句咩咧？佢咧，蘇貞昌就話咯，佢話而家呢個條例呢、這個規定啊，係前總統馬英九時代所制定嘅，所以咧，你千祈唔好話六營屈你啊！呢條條例咧， 唔關我事噶，馬英九嗰時定噶咁。 但係馬英九辦公室就即刻發表聲明啦，佢話喂。屌你荒謬到荒謬以及無知啊！話蘇貞昌，佢話呢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法係蔡英文擔任六委會 主委 嘅 時 候制定嘅， 2003-04年嘅時候嘅。 係啦，咁佢話喂， 嗰陣時係陳水扁做總統嘅。 咁佢話你又賴馬英九。有關馬英九咩事咧？ 咪道歉咯。 咁佢又話咧， sorry， 記錯咗。 咁佢咧馬辦又即係佢又咁講嘅。佢話咧，即係呼籲蘇貞昌唔好對馬前總統念念不忘。 啊，好呢、這個講得好。 馬生其實咧，馬生嗰邊我都有麥嘅， 嗰個 有麥嘅。 嗰個人咧，其實係真係聞咗陣味嘅。即係如果譬如阿三哥咁講啦，你話喂我係即係東方衛視嘅咧，其實特朗普可能玩嘢嘅，因為其實好中意 咧。而家都撲街㗎，特朗普都話要取消嗰個 cut off 嘅。 咁當然啦，呢樣嘢就係即係 破包咋。 即係喺嗰個環境之下，佢要咁樣去處理嘅。因為佢咧去咗白宮呢咧，一定聞到陣味。 咁啊，張經義涉嫌即係違反呢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啦，佢第33条，佢點講嘅咧？台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不得擔任經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同埋各主管機關公告禁止嘅大陸地區黨務、軍事、行政或其政治性嘅機關團體嘅職務或為其成員嘅規定。佢話咁樣咧，依法可以罰咧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咁咧，六委會咧將會與呢個相關主管機關咧就盡速依法處理呢件事。 好啦，依個問題依法處理嘅話咧，咁有問題啦。佢咧就係話，係六委會去公布嘅機構嘅機關。好啦，依個東方衛視喺咩六委會公布嘅名單裏面咧？ 佢冇喎，冇名單喎。 係啦，依個問題 就係、是、即係《兩岸關係人民條例》裏面咧，係冇一個 list 是講明哪些是屬於是大陸中共控制的一些機關。好啦，那個問題就是大陸所有的這些的傳媒都是由共產黨控制的啦，是不是？屌這個這個這個，即是你事撚但執一間你都會違反的。好啦，出現什麼問題呢？如果張經義有問題的話，所有受聘去做 show 那些或者歌星藝員那些使不罰？咪同咩湖南衛視啊？ 冇錯啦，個問題呢樣 係啦。 咁嗰啲罰唔罰先？ 個案例啊嘛。 如果要罰嘅話，呢啲咁嘅歌星咪罰埋咯，係嘛？喂，佢係咪為呢、這個東方衛視、湖南衛視 唱歌跳舞啊？ 唱歌跳舞啊？係咪受緊佢嘅薪水啊？咁如果張經義係要罰嘅話，咁所有嘅藝員去大陸曾經為電視台或者電台或者唔知咩媒體去表演嘅，都要罰。 佢呢個條例有冇追訴權啊？ 冇噶，佢法國就得噶啦。 使追唔追訴權？因為你條例喺度啊， 條例 即係法國，即係話 零三年嘅，我佢都唔需要呢個追訴嘅。廿零三年嘅， 即係零三年已經有嘅。咁即係即 係，所以藍營係反對，即係都係質疑嘅，即係質疑嘅。馬辦嗰度都質疑嘅。OK， 咁嗱，當然即係咁講呢條例，你要執，正如頭先所講。大部分的媒體都是共產黨的啦，係咪先？咁你喺大陸做嘢，有邊個媒體係私人機構的、 最夠膽講嘢嘅南方衛視都係啦，係嘛？咁你憤唔憤嘅？ 係啊，冇錯，即係中國石油都係， 同埋一個問題， 中企嚟啦。 華為你係點睇佢咧？係咪官方背景啦、 啊？ 你其實你依啲咁嘅其實好含糊嘅。嗱，同埋你嗰個條例裏面就係陸委會又公布啊，你公布喺邊度先？你啲出嚟，你貼出嚟啊，貼黃榜，咁大家咪睇哦，原來依間公司依個機構咧係屬於係依個係即係中共嘅機構嚟嘅。我唔去做嘢，我唔去嗰邊打去工啦。喂，咁大家知喎，你唔係喎，原來你冇嘅喎。 依家有幾百萬人，幾百萬嘅台灣人喺大陸，咁啊當然有相當不有相當部分嘅人。在大陸的機構裏面工作的、 這個條例其實這個條例是我覺得沒問題的，但一個問題就是你那個公佈準則在哪裡，你那個有沒有一個公佈有一個就是說去認定的機構， 你整個 list 出來咯，是不是你整個、南方衛視、東方這個衛視、湖南衛視這些呢就是共產黨的傳媒來的、如果你們 去 都是、你中央電視台那就肯定不去 唱歌或者做記者都是違反這個兩個人關係條例第33條， 他很多台灣歌星都在他哋嗰個春晚就出現過喎， 春晚 一點咁咪 死噶啦嘛？ 咩 我是歌手， 中國歌手啊，咪係 咯， 係咯，嗰個湖南衛視咯，係咪江蘇衛視咯？咁你罰呢扎啦，係嘛？即係 你會令到民眾咧誤墮法網啊！你如果好嗱，即係你話哦，我嚴格執，咁你就將嗰、那個。啊，邊啲得係邊啲唔得？我嗱唔需要講邊啲得，邊啲唔得嘅你列曬出嚟，大家民眾話我大陸嘅人揾我去打工，我咪望一望有冇違反呢個法例先咯？ 冇可能嘅，因為你有好多專唔係好多專業嘅行業咧，係嗰幾間請嚟嘅。 問題佢講依法去執行啊嘛，依法個法例裡面就係寫到。陸委會公布的機構嘛，咁你陸委會公布在哪度咧？ 即係嗱，老實講， 咩叫公布咧？ 老實你整個名單出嚟、即係大陸全部差唔多所有大型企業都係入邊㗎啦。 唔緊要㗎，唔緊要。你列曬出嚟，你合唔合理唔緊要。我係民眾嘅話，我係國民嘅話，我係跟規矩，跟你法例。你話邊間唔得，我咪唔去。嗱，唔係喎。你中意嘅時候先話俾我聽，我間即係你神時某時先話，喂，你而家打緊嗰間公司個機構唔得喎。 喂，即係嗱，係 咪啊？唔係，你唔講我唔知喎。 喂，調翻轉頭咁講啦， 間間大型央企都有黨委啦。 你話 唔好做咯。 你話央視我知，你話依個係紅旗雜誌我知，係咪啊？你話人民日報我知，喂，但係有啲。邊啲唔得嘅？ 深圳電視台唔知得唔得咧？ 春中航空公司得唔得啊？ 喂，我點知啊？係咪啊？ 唔係啦， 即係好似係冇得講嘅，即係呢條條例咧。 你既然咁講嘅時候，你就 係一個政治嘅打壓嚟嘅，因為咧係行唔到嘅喺條條例。 係，你出嚟得噶啦， 但係佢要打壓你打壓到 嘅 喎。 係啦，冇錯咁樣。 係啦， 佢而家仲條例嚟，佢仲政治打壓咯。 佢而家就拿住嗰啲1450嗰啲網軍嚟咁攻擊你喎。 佢而家拉埋阿晚狗落水喎，點解你唔一字你一字不改啊？ 即係好可惜咯，即係你作為一個比較係發達嘅地區咧，你竟然唔係向前行嘅，你係做一啲咧係好。冇乜作用嘅嘢 嘅。即係我哋講呢啲並唔係為共匪去税項，即係大家要搞清楚。只不過喂，你個例，你條例擺到嘅話，你要明確。譬如喂，作為台灣嘅人民就唔可以擔任政協啊、人大咁呢啲好明確 啊。正常啦，我工作喎而家， 咁咪可能取消你護照啊，諸如此類。大家有得跟循啊。喂，咁我同一間傳媒，咁你話喂，屌你傳媒就係明係呢個。中共的控制的啦，咁我又再問啦，咁湖南衛視嗰啲咩好聲音咁嗰啲去表演嗰啲做埋評判，嗰啲咩評審委員嘅，咁嗰啲都係受錢嘅，咁嗰啲算唔算係犯法嘅咧？ 鳳凰衛視咧，唔少嚟做到台長啦， 所以行唔到嘅根本係冇可能行 嘅。即係變咗咧，你呢個法例就係、是、因為特朗普出聲。即係覺得佢呢條友，屌你東明明係東方衛視嘅，咁你又話 I'm from Taiwan， 哦，即係激起咗成個涟漪啦，咁你又要採取行動，要罰鳩佢。 借炒作啫，即係借住呢一個機會咧，就去將條條例具體化執行咗嘅。就令到啲人驚咯。 你列曬出嚟咯，係咪啊？黑龍江衛視乜撚嘢哈爾濱衛視，你咪列曬出嚟咯。人民日報， 你既然講得出，佢係根據依個第33條去執行，咁佢違反咗依條條例，咁你就唔該你睇下乜嘢叫公佈兩個字啦。你做鬼公佈？ 唔會㗎，佢啲根本係操作。 你冇嘅時候，咁我咪冇違反咯，係咪啊？ 政治操作嚟嘅。 咁嗱，其實依一個係咪趁機？我不是说这个条件这个条例不啱，是不是应该趁机你陆委会或相关 澄清一下， 是列了出来哪些 类型的。 由这一单事开始，喂，我们将个 list 摆出来，以后呢你们即是受聘于这一类的机构呢 就小心啦。 我都啱喎，呢個合理嘅，啱嘅。 正在受聘緊嘅，要辭職咁樣咯喎。 係啊，咁你即係你咁 要考慮啦， 有從可依啊嘛。 係啦，咁譬如阿和統會，喂你呢啲。擺明就係咩嘅啊？ 冇受薪嘅喎，和統會有冇受薪嘅？ 你咪同政府啲一樣，係咪啊？咁或者嗱，即係有冇受薪另一回事。你總之係掛名。 政協又冇受薪嘅， 佢話係工作啫。嗱，佢為佢工作，佢冇講有冇受薪。總之就係為佢工作得㗎啦，唔管你有冇受薪。嗱，你咪講清楚咯呢啲嘢。嗱，我相信講清楚大家都歡迎嘅，嚇冇人會反對嘅，嚇咁你只要冇即係你唔好話。將嗰個係門檻定到低，即係哦，原來咧就有個大陸股東都話唔得嘅，咁嗱，華為得唔得？華為大陸又請人喎，喺台灣又請人喎，係咪？ 華為台灣有門市添， 係啦，咁得唔得咧？ 咁你話佢係咪國企有民營啊？ 係啦，嗱， 要央企 嘅，咪係咯？ 你話唔得嘅唔緊要嘅，我覺得冇問題嘅。你話唔得，你就即刻公布華為唔可以同佢打工，冇問題，我覺得 踢佢走咁樣咯。 喂，你唔踢佢走唔緊要，總之。你同佢打工 唔得喎，冇人同佢。 咁華為嘅事啊嘛，咁你走得啦，你唔需要嚟。 咁你比較開店已經唔得啦，如果政府啲法例啦， 冇錯啦，係啦，冇錯啦。 咁係咪大家即係民眾都有安心啊？係咪啊？哦，咁你唔會話我唔知隨時點知你幾時興起就話我依間我服務嗰個機構唔得喎，係大陸嘅唔知乜嘢，即係腐匪喎，或者咧即係共匪嘅組織嚟嘅喎，我唔知嘅嘛，打工仔。頭先講《人民日報》，我梗係知啦，央視我梗係知啦，係咪啊？ 即係你而家真係咁樣 嘅政治操作鬥緊要。最後一個啦，咁啊呢個係即係敦睦南。訪白樓回國後咧，多名官兵確診，感染過程咧就詭異啊！ 嗱，呢個敦睦南咧唔係隔南咧，叫敦睦啊，係木 南隊啊，個南隊係叫敦睦南，即係咧佢係去到啲友好嘅邦交國咧， 敦好木良 係去嗱，因為咧 又好訪問， 因為好笑嘅，有即係有位網上嘅 KOL 咧，一個好知名嘅 KOL 咧。 佢講咧係叫敦倫啊，敦倫艦啊，屌你話要敦倫艦咁開心 啊，好文雅喎，敦倫呢個字， 哎、敦木倫變咗係敦倫艦啊，好啦，咁 呢個艦隊咧其實有由三格即係軍艦組成嘅 敦木艦隊咧，就嗱有成功級嘅巡防艦、岳飛軍艦啊，呢、這個咩嚟嘅喎？咁有叫康定級嘅巡防艦、康定軍艦，同埋呢個油彈補給艦、磐石艦啊。咁喺呢個2月21日咧，就係呢個高雄咧就出發去白樓。 嗯， 好啦，嗱，我點解有詭異咧？一陣再講啊，唔知點解會染到病，我真係好奇怪。好啦，咁啊喺呢个喺3月12日到15日咧，就喺个白楼访问啊，咁佢哋即系会落去个白楼啦，咁啊表演啊诸如此类噶啦，即系友好访问啦，系嘛，咁啊有几日嘅，咁啊跟住咧就系、是、离开白楼之后咧，就喺公海航行咗大概30日吓，咁啊4月15日咧就翻翻嚟咧，即系呢个军港就落船啊，咁即系。哇，都好耐喎！二月呢個12日啊，即係飛咗成，即係行咗成兩個幾月。 佢哋咁樣嘅，即係講補充少少資料啦，因為呢啲木輪艦咧，咁就一方面咧就係話你嗰啲服兵役啊，你海軍學校啊訓練出嚟嗰啲見習生咧，嗰啲船員咧有一個實習嘅機會，咁咧就係、是、你一出親海咧，可能係去一兩個月啊咁，咁你更加咧即係如果你友邦多嘅，咁你可能咧去好多地方嘅，咁你而家。台灣嗰啲所謂友邦最近嗰啲都太平洋啦，遠啲去到南美啦，咁佢哋都去嘅，咁佢幾個月都有嘅，咁就其中嘅目的咧，就第一就喺呢啲航行裏邊就係演習啊，或者係訓練呢啲船員啊咁樣，所以呢一個即係呢一個船隊咧，就經常都會出去做呢樣嘢嘅。 咁呢個咧目前嚟講咧有24人確診咗嘅，即係呢個武漢肺炎。 咁、但係即係個詭異，頭先老舍都即係咁講，個詭異就係話喺柏流。做完呢個木輪之後咧，即係喺海上面航行咗個幾月，翻到嚟之後，先至有人發病。咁到底點解喺個船上面有冇人發病咧？ 好啦，2月21日出發，咁即係肯定即係船應該啲人冇事啦，係嘛？咁你去到佢咧，3月12日去到白樓啊，咁啊到15日咧喺白樓。喂，呢段時間我當你喺白樓染到咧。 嗯， 系嘛， 冇错。 咁但系个问题，喂，嗰度成4月呢、這个4月幾先翻嚟喎，大佬，系嘛？即系4月15日先翻嚟。咁理论上嚟讲，佢应该船上面已经中 发作啦，系咪？ 都冇事，系翻到嚟先确诊啫。即系理论上应该系，屌你一半船员瘫紧咗喺度，唔喐得。冚家產，屌又你話直升機嗰啲要救援噶啦，係嘛？ 即係美國嗰只航母艦咁。 咁個問題就係佢喺究竟係邊一度染到咧？佢梗係嗱，白流係零感染㗎嚇，即係除非白流，又可能我哋為咗邦交國嘅面子，白流係原來係好撚勁嘅。咁但係白流自己又冇公布，咁我哋都唔方便咧，就幫白流公布。咁然後咧就哦，原來喺13日到15日喺白樓表演嘅時候咧，因為佢哋要落船，好啦，就算係咁樣，喂，你4月10日先翻到嚟，一個月時間嗰條銀鐘打撚咗柴啦，船上 依啲島國嚟講啦，佢依啲係即係依啲有依啲病發嘅病例嘅時候咧，係隱瞞唔到嘅 嚇。咁啦，即係究竟喺邊度染到啊？即係起碼第一個先啦，唔好理佢而家確診24個啦，仲有冇增加我哋唔知啦。嗰、那個第一個 喺邊度中咧？ 喺邊度中嘅咧？ 咁都係可能啦。 究竟喺台灣出發時中啊，因為喺白樓中啊，因為翻到嚟高雄港個軍港度中。 潛伏期隨時唔知14日， 係咪好詭異啊？因為你嘅時間成2個月喎、啊，大佬。 即係佢去邊咧？其實 咁佢係得三點啫嘛，高雄白樓翻嚟高雄。 三個地點啫嘛， 係啦，即係如果真係咁嘅時候，真係解釋。 佢翻嚟嘅時候仲係蔡英文歡迎佢哋翻嚟 ，welcome 喎、 蔡英文是隔住好撚遠嘅，佢唔係上船嗰度歡迎， 咁多人中，咁佢又唔中喎，佢又中埋喎，應該要 咁佢嚟好撚遠嗰度啊，即係向大家揮揮手嘅啫。咁所以咧，即係而家究竟嗰個源頭嚟自邊度？嗱，我話詭異就係詭異呢度。呢兩個月裏面中間發生了啲咩事？ 咁咧，之前幾集咧，即係大家咧都喺度鬧緊一個立委，即係國民黨嘅不分區立委啦。 吳思懷， 吳思懷，咁點解擺佢喺依個入去，即係依個名單第一位啊？嗱，咁吳思懷咧，咁今次咧啲網民咧就讚佢，因為喺二月嘅時候已經去喺立法院質詢嘅時候，喂，我哋國防部，我哋海軍嘅艦艇啊！在疫症裏，這個疫情裏面，你有沒有做啲防護措施？我哋足唔足夠啊？好，去到三月二十號，佢再次提出質詢，又包括埋問埋，如果我哋呢啲咁嘅軍艦，我哋係有人確診咗，有人染咗病嘅時候，你隔住喺外面噶嘛？咁你點處置啊？咁佢都有個質詢喎。咁我哋好難搞噶嘛，所以我哋係咪應該係對呢啲軍艦嘅一個係防禦措施要做得更足夠啊？咁喺立法院質詢嘅時候有提出過嘅。 嗱咁啊，呢個啦，咁啊嗱，三隻軍艦總共幾多人咧？744人。咁而家就確診有24人。好啦。只是集中一隻船，就是那隻磐石艦啦。 其實冇嗰兩隻，其他兩隻冇事喎。 啊，咁究竟即係再問翻嗰個第一個 個源頭喺邊度？ 有個問題啦，就因為咧，佢哋就話喺白樓裏面咧係零感染，所以佢哋喺白樓嘅公開場合咧，嗱好大劑嘅呢個。他哋全程冇戴口罩，冇人戴口罩嘅。 因為初影相嗰時咧，就啲立委就問佢：，喂，佢哋去到呢啲地方有冇戴口罩啊？佢誒、全程都戴口罩。咁但係咧就拎啲相出嚟咧，發覺佢哋冇戴口罩嘅。係 啦，嗱，依個問題就係話，喂，你木倫會唔會變咗係去放毒㗎？依個問題喺度喎。咁所以而家即係喺台灣嚟講咧，成日都有人話：，誒，我哋夠啊！因為原來台灣人所謂夠口罩，佢唔同我哋香港人。我哋香港全民口罩，我哋一出街一出門口就一定戴口罩。原來佢哋所謂夠咧，喂、哎，我人多先攞出嚟，人少佢唔攞出嚟、我去餐廳食飯，我唔攞出來，我唔使攞嘅，我搭車先戴嘅啫。喂，咁佢哋話夠喎。嗱，咁依個佢哋冇養成一個，即係話我哋口罩不離手，就是、一出門就戴住嘅。 所以嗱，呢、這個就係一個引開個另外一個話題啦。咁而家咧一路喺度追查緊，喺度排查緊，呢700多人咧都已經係執翻曬翻嚟啦。去邊度嘅地方咧都追蹤住佢哋。咁包括咧喺即係軍營門口排隊嗰班的士佬咧，都捉埋去驗。咁、所以即係你話佢係咪超前兩三步咧？咁當然 咁咧，嗱，我哋講一講公平先啦。因為咧，發覺咧呢一班人裏邊有八個人咧就喺高雄有佢哋嘅足跡咁呢啲店啊炒到冇啦，即係 就十四日， 有十四日啦。 咁唔使十四日，佢咧 佢高唔使十四日。 係佢話包括呢個漢神巨蛋、瑞豐夜市、二大商城。家樂福頂山店、好事多大順店、四維羽球場，嗱呢啲係佢哋去過嘅，呢八個人， 咪全部要徹底消毒咯。 咁啊，小港樂福同埋咁啊，市即係高雄市政府宣布啦，佢呢七個場館咧，今日都需要封館消毒一天，之後再由衛生局判斷是否重啟營業。 嗱咁咧就台灣嗱，即係有一個即係都做得好，即係喺防依個防疫措施裏面。咁咧其實19號就有嘅消息，跟住咧即係已經炒係嗰個行蹤啦。20號各地嘅市政府、縣政府咧已經係發出通告，就係、是、譬如頭先講，喺邊度你要係消毒， 最終啦， 有邊啲餐廳之類你要唔准開14日。又係頭先呢啲可能地方大啦，咁就唔可以全面係停曬。 即係作為衛生局自己作決定啦， 睇下做啦。咁睇得唔做啊？ 咁我哋唔好成日話我哋鬧佢哋啊。咁其實防疫中心呢啲其實都幾高效率嘅。 超前部署啊嘛。 咁所以咧，即係如果呢只磐石 石艦，下個星期如果仲更加有更多嘅即係所謂內幕消息出現嘅時候咧， 你有內幕，我哋冇嘅， 又係聽朋友講咯。你成日都冇朋友，你成日都話冇朋友嘅，其實最多內幕你。咁下個禮拜我哋而家再， 下個禮拜唔係我哋咯， 下個禮拜又唔係我哋啦， 再下個禮拜啦。 咁啊，我哋再見嘅要係五月啦， 係啦，我哋打過完佛誕，過完個勞動節先啊。好，咁我哋下一次再見啦，拜拜， 拜拜。